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你好，来一起关注天气情况。收到了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是今天下午本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4度，夜间晴转多云，最低气温达到-10度，低温天气仍然在持续当中，夜间体感非常的寒冷，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呢，今天仍然是持续低温的天气，夜间天气十分寒冷，请各位朋友们一定注意防寒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王凯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听着这种又要翻过山又要当战士的歌啊，挺厉害的啊，翻过高山跨过雪原那感觉啊。 是的，那今天这个地方呢还真的是可以让你过高山然后翻雪原。 非常非常的壮观的一首歌曲哈。 对， 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今天是真的到了星期五了， 昨儿过糊涂了。 哎呀，我也是， 时间过的 太期盼着过周五了 啊！不要把我们的潜台词 潜台词说出来是吧？ 太期盼着过周末了是吧？ 对，我太不希望过周一了。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哈！ 对， 周末呢还是天气比较寒冷哈。最近的主要的任务就是防寒保暖别感冒啊。 对，赶紧把你最后的羽绒服貂什么的都拿出来吧， 穿得暖暖的啊。 是，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大来宾哦，见到他的第一面，英俊 年轻 书生，书生气很浓的，一看就特别就是学霸级的人物了，对不对？ 兄弟 嘛，毕竟了解再说嘛。 对对对，了解再说。 我们要欢迎来自于北欧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王宇先生。欢迎王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怎么样，是不是 对，声音就透着非常的儒雅，官方 是不是？其实我们刚刚问到了，就是我个人比较在意，就是在乎了解首席代表是什么意思。 对，首席代表 说的通俗一点，权归他管。 我的天哪， 大中华就全是他的。 哦， 不是， 大事小情，大事小情全都是由我们的王宇先生来 掌管。是辛苦哈，对不对？再比如像推广啊、介绍啊，每一届是都您会涉猎吗？ 对，是的，是的。 哦，这些都是特别细碎的事情啊。 对对对。 嗯，这媒体部经理天天打报告，今天又有几家媒体。 王宇说：“我这邮箱满了哈，对对对，不要发太大的邮件。” 对对对对， 没有，还好，我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团队。 是是，非常非常的好哈。 是的。 好的 ，team 啊，今天我们着重介绍一下丹麦的深度游， 哎， 还有挪威的淡季游。 对，其实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了，因为丹麦基本上大家一提到啊什么童话，然后去哪个哪个，对，哥本，都是那几个地方，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有待开发。 是的，是的。今天王宇来一趟不容易哈，让他先稍微休息十分钟，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王宇精彩的关于北欧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哎呀，周五了哈，一条一条跟各位说一说哈。但是不管去哪里，这个问题很严重的就是， 对， 这个不文明行为记录又发布了啊！ 哎呦，还有159人上榜。 对呀、啊，第11批了已经。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发布，159人榜上有名。 这159个人啊，你们好好反省一下吧， 好好洗洗自己吧。 对，近日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了第11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159名旅客因为乘机过程当中的不文明行为被记录了，这是该记录发布近2年来单批公布名单最多的一次。 也就是说前10批没有159这么多的。 是的，那可能是现在管控严了，也可能是这个不文明行为 又增多了， 触犯的人又多了。 我们了解一下哈，该批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涵盖了2017年4月至11月民航旅客不文明的行为。这也是就是该批记录名单几乎与此前前十批不文明记录总和接近的原因。这一批是前面17的总和。 我的天哪，为什么呢？数据还显示说，该批记录涵盖的八个月中每个月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均超过2位数。高峰出现在2017年的10月、11嘛，大家都出去玩是吧？ 着急啊！ 当月有35位旅客的不文明行为被记录了。2017年6月和7月的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分别也包括了25位和26位乘客。 大家听到这儿就想，为什么第十一批这么多原因和事儿呢？ 对，为什么呢？ 我们究其原因，第11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记录还暴露出一些新的情况， 有 值得乘机旅客一起注意。比如说， 怎么的又有新变化了？ 对，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地除了在安检通道、航站楼内、登机口、机坪和客舱等五大旅客经常发生的高峰区域之外呢，本批当中还出现了新位置， 机场道口。 我的天哪，你都跑到机场那块去了。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吧。2017年的8月份啊，就有2位旅客因为在机场道口扰乱秩序， 是 而被予以行政处罚，并被就是各被记录不文明行为1年、而一位在安检现场扰乱航空运输秩序的旅客，则是因为其发布了机场安检区您就原地爆炸吧这样的微博内容，被行政处罚500元，并记录其不文明行为1年。 是的，此外有4位外籍旅客分别因为强占他人座位、强行登机、攻击安全员以及机上违规使用电子设备而上榜。 嗯，是的。 综上所述呢，一年一度的春运也要来了。 哎， 每年春运除了客运量增大之外，还面临着像冰雪大雾等特殊天气频发，就会挑战大家的情绪，加上客 是的 返乡回家， 挑战你们的这个神经啊， 是不是？请各位一定要注意，提早关注天气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控制急躁情绪。在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受到不可抗力的时候呢，请理性的、合法的维护自身权益。 对呀、你像这种不可抗力的因 素，你没有办法。 对呀、这个机组人员他也没有办法呀。 你生气 啊、 大家也着急，整个机场的候机舱氛围非常的尴尬。 真的非常的凝重， 那都没机子、对不对？你回趟家多憋屈是吧？ 就是，还是得想办法调剂一下啊。 还是这样。 对， 没事啊，下雪了，我们可以等一会儿啊。 对，走，我们去打雪仗，这也是不行的。 控制啊，控制油度就好了啊。 好。 第二条来，滴滴，滴滴怎么了？ 滴滴 飞出行登陆台湾了。 天哪！ 推出了计程车和顺风车的业务。 滴滴一屌啊！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滴滴出行轿车平台1月19日登陆了台湾试运营， 怎么样？ 推出滴滴计程车和滴滴顺风车两项服务。 个人吐槽一下， 那你说 这个，我作为老年人哈，在这个节目组当中，我也是很少打滴滴，我一般走着啊，就是走着，绝对不会打车。就滴滴这个价值哈，价格有点贵，我个人感觉。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啊，打这个专车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昂贵哈。 那你为什么要打专车呢？ 啊，就试一下嘛。确实是有点贵啊，但是没有办法哈。滴滴出行 APP 独家代理乐迪科技总经理叫王慈庸，在当天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乐迪科技首先推出的滴滴计程车的服务，以北台湾作为第一站，从供需密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区逐步扩展，并将视为市场需求，开启更多的服务功能。 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然后王慈庸还说，初期呢，滴滴计程车服务将提供现金支付，未来将与台湾第三方的支付公司智付通合作，那逐步开放信用卡、移动支付等多元的支付方式。 哦，王慈庸是个女性 啊，她是女性，那还说了， 她还说了啊。 为了便利台湾及大陆居民的出行需求，滴滴平台呢实现双边轿车功能的串接打通。 双边， 对，让台湾居民到大陆也可以使用同一个 APP 轿车。 太好了， 哇，这样的模式也有助于未来大陆或其他地区游客来台湾时用车方便呢。 好些 APP， 比如说在当地使用，比如说我那天见了我的妹妹，我妹妹在墨尔本嘛，她来之后好多 APP 用不了。 哦。 你看这个就比较方便，因为都是一个国家嘛，都中国台湾都一样嘛。 它那个是国外 开发的，国外的嘛。 对，你得用中国开发的 APP， 那不一样。我们不一样啊。 第三条啊，好多朋友晚上饿的话，虽然现在有很多的叫餐的软件，但是呢，还是想去餐厅吃一吃。哎，今天有一个信息告诉各位， 哎， 北京开设午夜餐厅。 哎，这不就是深夜食堂那种感觉吗？ 是，里边请。你看我这个刀疤了吗？ 靠这刀。来里边请啊， 里边请， 我们这还有卤煮， 我们这社会菜、江湖菜啊。 对，在北京呢，工作至深夜却无处就餐的情况或将改变。 是的， 那近日呢，北京市商务委副主任孙瑶透露说，2018年呢，北京市将支持商家开设24小时营业的午夜餐厅，以方便市民生活。分析人士指出，将24小时营业的午夜餐厅纳入政策支持的范畴，这在北京还是第一次。 午夜餐厅， 哎，看来是就有点类似于国营那种国营老店。 哎呀，那不能时间太长了。 对，我跟你说，你要是拿那个三明治给我的话，我就 对吧？ 我不吃，我拒绝。 岁末年初，各种工作任务比较多，有时候加班到深夜已经是饥肠辘辘。这是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工作的胡先生感慨的说，身边的很多上班族的朋友有这样的经历哈。夜里12点想吃口热乎的饭菜 啊， 在等，那不叫外卖没有地儿哈。 对对对， 叫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更别说吃的健康营养，特别是团聚的时候，比如团在。咱们四个人都叫餐啊，都没见一起坐一桌， 四个人四个汉堡， 对吧？ 四个三明治，哎呀， 没意思了哈。尤其是如此寒冷的北京三九严寒，深夜觅食成为难题。有时候用饥寒交迫形容也不为过。 我的天哪，是如何月入5万活得像月入5000都？ 对呀， 都月入500， 挺难受啊。 对， 专家怎么说？ 专家是这样说的啊，无论是上班族加班。学生的熬夜学习，还是游客体验城市的夜生活，夜宵市场均存在较大消费潜力和提升空间，午夜餐厅或将迎来更大的发展。 其实作为午夜餐厅的工作人员来说呢，他们的时差应该调整一下，就是白天要休息了，晚上要工作。 你看，一提到午夜餐厅，大家都会想到北京的工体啊、鬼街那一块。 是 最近由于这个旅行的那个青蛙火起来了，估计馋嘴蛙可能那个销量会大大减少。 现在看到好多朋友玩那个蛤蟆。 是啊。 青蛙， 那个小青蛙还挺可爱的。 那天 所以你看馋嘴巴那个声音就直线下降。 有一天有个朋友发微信朋友圈给我吓一跳 啊，那蛙 他回来了，我说他是谁？那只青蛙，我这什么东西？ 是，我说这个蛤蟆是。 生活改变了哈，生活改变了。最后来最后一条信息哈，现在好多人喜欢去这个巴黎啊，巴黎是浪漫之都哈， 对， 特别的浪漫哈， 特别的好看， 对对对，颜色上啊、季节性啊、时尚方面都很好啊， 是， 但是 怎的了呢？浪漫之都巴黎，哎呀，你看人喜欢。鼠也喜欢 老鼠， 鼠患严峻， 鼠疫，你意味着会鼠疫出现？ 那为什么不投放一点药物什么的？派多少只猫？你说能管用吗？ 猫看到老鼠都不爱 吓的。 哎呀，我只爱吃鸡腿儿。 法国巴黎啊，自有花都， 嗯， 浪漫之都，时尚之都的美誉。 嗯， 然而这座令人许多，这个令许多人心驰神往的城市，最近被老鼠的问题所困扰。 哎呀，这个 据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报道说， 嗯、 说是巴黎的鼠患日趋严重的、 嗯， 政府虽然拨款应对， 嗯、 但收效不大。 关键是你拨款应对，你怎么应对的呀？ 拨款是拨款、 哦、 你得引进相应的一些动物， 是你引进点猫、 哎、 是吧、 哎、 对， 怎么回事？ 或者这个我觉得大量投放鼠药吧，对， 是是。 据报道呢，巴黎的老鼠数量预计多达400万只、 哦、 你想这个老鼠是一种繁殖力非常 强大的动物，强大， 对、 嗯、 比居住在巴黎的220万人口还多出近一倍， 1:2了， 哦，对，平均一个人两只老鼠， 你让猫怎么办？ 对，你让猫怎么办啊？是吧？你让猫怎么想？然后2017年9月呢，巴黎市议会拨款150万欧元、 哦哦哦、 去应对鼠患，但是呢，并没有收获好的效果。 巴黎的这个人报近日公布了，去年12月初，环卫工人在奥赛美术馆和皇家桥之间塞纳河边拍摄的视频片段。 哎呦我的天，可想而知啊！ 你快看啊！你看地下怎么出来东？曾经视频可以看到，当环卫工人打开了一个大型垃圾箱的盖子的时候 啊，里边竟然有几十只 活蹦乱跳的老鼠， 哎呀，让人看着非常的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也许他就是为了拍老鼠，不得而知。反正你看到十几只活蹦乱跳的老鼠在里面， 那不是十几只，是几十只， 几十只， 对，这是一个大家族，你把人家那个家给 开 party 的， 对对对。 这段视频再度引发人们对鼠患问题的关注。 哎呦我的天哪！ 有人就特别担心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旅游业呀、啊。 对，导鼠说叽叽叽叽。 对呀、啊， 我给你当导游。 一位环卫工人说、 嗯， 曾有老鼠直接窜上他同事的脖子和手臂。 太吓人了，这个。 我们注意到，一年来老鼠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它们的个头很大，而且越来越把自己不当外人了。 他们居然还不是小老鼠，还是大的。 硕鼠，硕鼠， 硕鼠， 天哪！ 天哪！哎呀，这个 硕鼠 啊，巴黎大老鼠。 你说大老鼠，就想起河狸。 河狸， 真的， 那也太大了吧。 哎 呀，那我想起豚鼠这么大。 那要称仨也是。 对，这是猪。 这是大，太吓人了啊！ 嗯， 那据报道呢，欧盟对灭鼠药的使用限制 啊、哦， 餐厅把所有废弃食材和厨余垃圾的袋子随即推在户外，人们乱丢食物都助长了老鼠的繁殖。 嗯， 是不是？ 这个此外呀、啊，气候变暖导致冬天不像过去那么冷了，对、 嗯、 老鼠繁殖也有利。他们能不开 party 吗？ 对啊，所以说希望呢，大家在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呢，哈，人均1:2。嗯， 对，人均1:2老鼠， 这个应该是有所改善的，现在、哦、应该现在到1:1了吧。 然后说那我们人口数量要增加， 平局就有可能取胜了、 哦哦、 1:2我们落后不行，1:1就有可能取胜， 还是多引进点不同品种的野猫。 对对对 对， 希望那个巴黎的鼠疫的尽量的啊早就消失哈。 对对 对, 对，老鼠也不能全消失啊，对吧，生态的平衡要保持， 它生态的平衡要保持。 对对对， 那个鼠药啊赶紧大量的进驻一下、啊、 是不是啊。 嗯， 这个今天我们说那个北欧哈、 嗯、 来看听众的留言哈。 好， 阿兹是这么说的，阿兹啊，阿兹他说是时间就这样跳到了2017年的12月哈，17年余额已经不足一月，18年已经到了快1个月了，在这过得飞快的一年当中，哥本哈根的熙攘街头，挪威小镇的田径湖边，京都路口的樱花树上，丹麦凌晨的寂静，没少去地方 啊，是。 哎呀， 北欧基本上都走遍了， 甚至寒冷的冬季阿尔卑斯山雪山脚下，轻轻松松保暖踏上每一次旅程，我觉得好。 特好， 嗯，阿兹不错， 阿兹这真是走了不少地方、啊， 不少地方了，阿兹啊、 嗯哦。然后张大川， 大川， 对，大川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虽然冬季的丹麦百无聊赖，但是正因为夜长昼短， 哦、 所以呢，拥有更多读书的时间，读书使我快乐， 读书使我容颜发生改变， 读书让我笑着活下去。 最后说一位啊，叫的味儿子啊，他是这么说的。 好， 诺维迪雪其实是上爹特意为他造的。 他是个山东的朋友。 山东的朋友、 哦、 啊，他特意说用山东话说一说哈、 啊。是哈、啊。 那个他是特意为我而生的，还为你而生的。 你真是你想太多了吧？ 这样一想，我脑子就痛了哈、 啊， 是可以有感同身受的。 哦， 我要徜徉在诺维迪森林，听着那首歌，看着那本书啊， 哎呀呀， 我眯眯眼睛就能看到他，真是太幸福了。我如果一直年轻，告诉不可能， 不可能的，嗯，不可能。 那么全世界的秘境都是为我而生， 你想多了。 这哥们儿有点妄想症啊，但是他很快乐 啊。没什么不可能，我也可以在白发苍苍时拥有年轻的心。 啊、嗯、啊！然后他还说， 我这是幻想了， 幻想 是幻想。我要拥抱爱的故事睡觉了， 挺好 我可以拥抱太阳，我明天也要赖床，天黑黑的让我再做100个梦给自己，睡眠时间挺差呀。 刚刚你这段这个感觉特别像励志片的女性的配音的角色。 真的吗？ 很好的，有几句这样 棒。这是励志片的女性，这是动画片的女性。 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王宇先生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哎呀，就是我看丹麦的一些流行男女歌手哈，风格是这种风格的居多。 对，丹麦的电音嘛，是吧？ 对， 越冷的地方越热情。 没办法，问问王宇先生哈。今天介绍一下王宇先生啊，北欧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王宇先生，欢迎啊！ 大家好， 这个您作为这个本职工作。去丹麦、北欧这些国去过多少回来，都挺多的了吧？ 那还真是很多，每年都要去好几趟。 每年都要去 好 几 趟。 月份呢，是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还是自己决定哪个月份去？ 工作 的关系。而且北欧那么几个国家呢，这每年都去的话，你会觉得烦吗？ 会有点烦吗？就 不会，怎么会？ 不会啊，因为深度嘛，对吧？ 因为北欧的风景特别的好，空气也新鲜， 那是， 而且北欧也是美食的这个。国家 有 美食的国家，这我还第一次听说。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对不对？ 对， 有美食的地方怎么会厌烦呢？ 是。 可是，一般就是有去北欧玩的嘛，去什么挪威啊啊，包括是冰岛啊，然后说除了叉的鱼之外，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没有，还有烤的鱼。 对，除了这些海里捕的鱼，就没有什么吃的了。 刚刚王宇先生说美食， 对我也很纳闷。 我们对北欧，还美食不是强烈的 ID 的一个印象哈。 对， 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风格的饮食呢，还是怎么样？ 首先啊，大家可能听说过北欧新料理。 新料理， 对，其实 不黑暗吧？ 不黑暗， 不黑暗， 非常阳光啊，非常光明 啊。 其实大家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已经接触到，其实很多现在这种摆盘的方式，一个很漂亮的盘子，里面有一小点儿，这就是北欧特色。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贵。这性价比， 你妈给你买形容 啊！ 就大的盘子，一个就小的东西。 就是一个大的鱼池，就这么大一个鱼盘子，放了一个鱼票， 一尾。 对， 真的是，但是它很精致，很好。 它非常精致，因为北欧的设计感非常强 啊。对， 是的。 所以它的这是包括它的一些吃的，包括它一些摆盘都 艺术很讲究， 非常有艺术性。 那 而且它的食材非常好，非常新鲜 哦。 所以说，其实北欧的料理还是非常的有名的，并且我们知道这个米其林餐厅 在北欧很多， 其实北欧是非常多，尤其在我们丹麦，我们丹麦是米其林星数最多的国家。 丹麦 对， 他经常去。 对啊，就是代表这个旅游局的形象嘛，对不对？ 就是每次我嘟起嘴来的时候，心是无比的嫉妒的。 还有恨。 丹麦是深度游吗？要讲讲哈。你说丹麦有非常多米其林的餐厅， 对， 米其林餐厅除了这个讲究之外，选址很重要， 对 吧？他那个在哪儿吃饭很重要。 没错，提到这个美食，我一说一个，你马上就想到。除了鱼，我们还有生蚝。 对， 想起来， 丹麦的那个生蚝都泛滥了嘛？是， 中国朋友去的多吗？最近 多，生蚝都没了。 对，生蚝都没了是吧？ 你把那个十字花的螺丝给我挂。现在生蚝产量是没有问题的哈， 产量没有问题， 味道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哈。 对， 其实我 怎么做法呢？ 对，怎么 是爆炒还是 生的还是 对啊？ 爆炒生蚝， 对，爆炒生蚝。 对， 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下 怎么吃法的生蚝。 所以说，你说老外为什么生蚝会泛滥呢？因为他就会生吃。 你看看， 对，他捞起来他就打开他就吃。你说，那你这样吃能吃多少？ 就是啊， 所以说要引入咱们中国人， 没错， 要把咱们的这种烹饪方式带过去。 对，川菜的、鲁菜的、粤菜的吃法都不一样。 你看，比如说那个丹麦当地朋友，光生吃光生桌吧， 对， 都做一打， 对呀， 咱们中国人做4打， 对， 吓的。 作死的。 对， 很多的方式， 对，不一样的，你可以去焗啊，是吧？啊，可以爆炒， 加芝士，加爆炒，蒸也可以， 对， 烤也可以， 蒜蓉也可以， 蒜蓉也行， 加点粉丝，我的天， 对啊， 对， 你说这扇贝吧， 丹麦朋友 啊， 吃死的 啊，是。 这个、 对，见了都吃了，干嘛？ 对对对，非常非常好啊！就是美食现在是越来越融会贯通，就像音乐一样，对不对？那我们的王先生来一趟不容易哈。其实我们想问问，就是关于这个挪威淡季啊，淡季的话是哪个季节？一年有12个月， 能玩什么？ 对啊，那哪个算是淡季？ 其实严格意义上的说啊，挪威真正的淡季就是冬季。 冬天， 嗯， 因为冷还是 因为冷？因为其实是大家为什么说它是淡季呢？因为大家不了解，大家觉得，因为大家到挪威来，都是为了它这个壮美的自然风光，峡湾而来。 对对。 但大家一想到峡湾，那峡湾我应该夏天来吧？ 没错啊。 大家冬天是不是峡湾就都结冰了？ 是啊。 其实这是一个不太 不对的， 不对的。 哦， 对， 并没有， 因为峡湾里面是海。它是海水，而且挪威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有一点可能不太了解，大家提到挪威就冬天挪威多冷啊！ 哎呀，对，就觉得冻死了。 尤其这两天北京这么冷啊，大家， 因为他家那个北欧， 对， 是 南欧，我们 就是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北欧要比就是挪威要比北京高很多。 对，确实高很多。但是呢，挪威的西海岸呢是这个大西洋的暖流经过地，这就是为什么它渔业特别发达。那么在渔业发同时呢，它的天气其实就特别的暖。 有影响啊！ 昨天我的老板，昨天我挪威老板正好在北京，然后他昨天走的时候对我说的话，我要回到温暖的挪威去了，北京太冷了。 哦，原来挪威这么暖和啊！ 大家不要想象，就冬天挪威冻得跟大冰窖一样，不是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跟王宇先生好好的聊一聊哈。 没错， 来一趟不容易，百忙当中要 对啊，而且 都归他管， 一定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平时不知道 的。 对， 深度游在丹麦怎么深度游？他们的丹麦到底什么样？ 是还有什么地方？那小村庄什么的啊？ 我们一会儿跟各位呈现哈。这是林浩1073，我是周准， 我是。大大 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道路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哈。马上就要周末，来关注周六周日的天气。周六1月27号，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1度，最低气温-9度。周日1月28号，晴，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0度，最低气温-8度。总的来看，今天低温持续，夜间天气寒冷，请各位注意防寒。双休日期间天气整体不错，周六周日夜间呢，白天都会有4级的偏北风，出行还需注意。代表王凯感谢收听，一会儿再见。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 But it won't change, you know, 'cause your excuses don't add up. You could drain the river, how you cry for me. I can no longer fly, 'cause I can't help feeling like partition. There's really no turning back anyway, babe.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说到丹麦和挪威哈，欧洲北欧的地方啊，很多人呢喜欢这俩地方。刚刚问我们的王宇先生， 对， 去丹麦人多还是去挪威人多？我俩都猜错了。 哎呀，我也以为是丹麦呢。 挪威人多， 居然是挪威， 爱去贵的地儿哈。 啊，对，怎么有钱人这么多呢？这 是另外的我们俩了， 对对， 内心的我们 俩，是我们的内心戏。戏精， 对，回来啊！ 是的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爱去挪威呢，王先生啊？ 挪威，我们的宣传口号叫“大自然的赋予”， 大自然的赋予， 大自然不重要。 富裕很重要，是吧？ 富裕不是富裕啊，这给鱼的意思。 对，不是那个富裕。 别这么想，你真是。 是， 其实提到挪威，大家应该都比较 那边怎么赚钱， 就比较熟悉，我觉得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前些年吧，包括近两年也是，这个一到这种社交媒体上，大家一看到这种挪威的图片，有几块非常著名的石头，步道台、奇迹石、山腰之蛇。 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这是因为挪威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所以它的这种自然的风光特别的这种壮观。因为它不仅有山， 它中间这个，因为挪威是这样，大家如果看地图可以知道，挪威是一个特别狭长的一个国家，所以它这个西海岸比较支离破碎，所以就造就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峡湾。其实峡湾真正的形成是因为它原来全是被这种冰川所覆盖，后来冰川退却以后留下这些深槽，然后海水倒灌形成了峡湾。所以说挪威既有山又有水，所以大家可以想，而又在特别遥远的北方， 对对， 天又蓝， 很难 云又白， 对， 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这也是吸引我们不断的这个中国游客源源不断的前往挪威的原因。 哎呀，挪威真的是森林资源，还有那些这个就是花间的草地啊，真的特别的棒。 嗯， 对，而且人少。 嗯， 它那个地方就感觉很空灵，很高远。挪威的那个就是夏季， 像歌手也是代表嘛， 对 吧？ 对啊、 也被限制了嘛，对，没办法。 啊、 对，哎，说到那个就是挪威。对哈，比如说您说淡季哈，你说冬季算是淡季哈，冬季去的话，去挪威有什么项目呢？比如说的话，细致一点的项目， 花肯定都没了。 对呀，你说花什么都已经没 了， 嗯， 没错。先说一下夏天， 好、哦，夏天那是 夏天，大家都在夏天来。 哎呦， 夏天挪威确实特别的美， 嗯哼， 但是呢，人一多了，大家都知道啊，咱们都是经历过黄金周的， 没错， 是不是？虽然挪威黄金周没那么厉害、 嗯， 但是夏天大家来，那么就是反正你去哪儿拍照就受点限。 他们的黄金周也是五一十一，对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中国游客、 啊、中国的节日， 对，中国游客多呀， 对，游客多。然后就是包括这种欧洲的游客也特别愿意在夏天去， 哦、 因为挪威啊，包括北欧这些国家，夏天都比较凉快， 嗯， 所以欧洲人也往那边跑， 嗯， 所以说夏天呢，这样的话就是你无论是住也好，吃也好， 都会有竞争， 人多你的价格就高。对吧、 嗯、 这就是夏天，就是大家就腰包要鼓一点，夏天去没有问题、哎、 对、嗯、 对不对？但是冬天有什么好处呢、 嗯、 因为原来呢很多朋友他夏天去呢，其实他也不是非要夏天去，但他以为只能夏天来、 哦、 对不对？ 冬天太冷了， 因为他觉得冬天夏湾可能就结了冰了，都关了，我也去不了。 对，我去看冰碴了，你说 其实不是这样、 哦、 因为冬天这个峡湾呢是365天天天开放、 嗯、 因为这个暖流的经过，所以峡湾都是不冻的，那么冬天你来是特别好。 那体感多少温度大概？ 挪威其实在这个西海岸的平均温度是-2°C，这件可能好多人没有想到。 -2°C， 可以下海。 你想的 都有吧？ 现在的奥斯陆，挪威首都奥斯陆，现在的温度是在-4-5°C。 哦，比咱们 还暖和。 最低气温还是平均气温？ 平均气温。 哦，也还可以。 最低气温的话，基本上能到-13-15°C。 它 跟我们北京差不多。中午就已经很暖和了。 很舒服了。 对， 咱们今天的温度还零下20度。 零下十几度吧。 啊，-10几度。 反正还很冷的嘛，干冷。那边有水呀，那边。 对，那边有水。所以说大家冬天来呢，峡湾里可以玩的东西还是有，因为大家一般去峡湾都要去坐游船。 对， 那么这个游船冬天也是开的。 嗯， 而且这个游船冬天的这个好处在于呢，船上没有那么多人了。 对， 就你拍照就很随意了， 看 没有人老挡在你的镜头前面。 看到的大概是一样的，除了没有花哦。 而且这个夏天呢，因为游客多呢，它船相对就要多一点。那么冬天呢，它的船没有那么多了。 对， 那么可能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色呢？就整个峡湾。就是像镜面一样的峡湾，就你这一条船在里面开， 太棒了。 然后两边的这个山上覆盖了雪， 哇！ 其实我觉得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雪， 嗯， 因为咱们好多人去，比如说四川也好， 嗯、 去这个西藏也好，就为了去看雪山。 对、 嗯嗯。 而挪威这个冬天整个是被白雪覆盖的，非常纯净，特别漂亮，特别空灵。真的，你要想冥想一下这个你的人生，冬天来峡湾特别棒，保证能有新的启发。 嗯。 来闭上眼睛听一下音乐，5秒钟哈， 5秒， 我们在船上的啊。 Young girl, don't cry, I'll be right here when your world starts. 缓缓往前驶，波光粼粼。 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赶上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哇，那简直是太棒了。经过王宇先生这么一说、嗯、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对挪威，哎呀，对，有了一种迷之向往。啊， 贵就贵吧。 啊， 冬天便宜， 对， 冬天便宜， 对对对， 很重要。 对，那个我真激动了啊！刚刚听音乐非常的入境啊、 嗯， 然后我想问， 你说 问一下，就是贵是贵、嗯、肯定贵了， 啊，消费其他的目的地啊。 啊，王宇先生玩猪土啊， 嗯， 我想问一问，就是大季的时候，比如说那个正常的可乐价格也是那个价吗？ 那是。 这还真是这价不变， 这个 但是酒店啊，包括你吃饭， 对那些是 这些就会便宜了 哦。 因为是这样，就大家来挪威啊，因为挪威有很多著名的家族酒店，他们就建在这个峡湾的边上，也就是说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峡湾， 太奢侈了吧？ 但这种房间就夏天呢，一是贵， 贵， 二是你根本订不到， 贵到什么程度？我们听听看，王宇先生，夏天 反正也已经贵了。 我们团建啊，我俩去先踩点点， 嗯， 我们一人一个大套间，因为太奢侈了，多少钱？ 这个就大家还是想象一下吧，就是因为我们夏季还是有很多朋友的，不要把大家吓跑 啊！ 太棒了，你看这思维啊，有一万美元。反正大家就 但是这个其实贵倒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没有 咱们中国人现在有钱， 对， 没有钱， 是 这不差钱，不差这个。 刚刚您 说，但是关键问题是在于夏天这个老外啊订的太早 了。 你说老外就这些， 他们怎么能订那么早呢？ 他们这些人啊，规划性太强，提前一年就开始订房。 嗯， 咱们可能就是说，哎，下个月想我要走，我要去玩，我开订房， 算早的呢， 没房了。对吧？ 那不 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嗯、 那么冬天就有房了。 是。 那么这样，因为这些酒店它不光是咱们游客住，它包括这些欧洲的皇室去下班都住在这些家 酒店。有，体会吧。 所以说，你可能就跟这个女王或者是国王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都有可能。嗯、冬天， 你看看，这尊贵感油然而生。 冬天大家还能来滑雪哦， 嗯， 是不是？我们2022年要冬奥会了， 对， 这个挪威滑雪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在于啊，这个挪威峡湾里有很多雪场， 嗯， 它这个雪场呢，它的这些初级道在山顶儿。这跟咱中国是不一样的。 先坐他们上去是吧？ 先坐缆车上去， 先去看看景儿。你的意思？ 在这个 别走了， 在这个山顶上，你就能看到峡湾的美景， 哦、 对吧？你滑的好不好，谁也不知道。你拍出照片来是非常棒的。 真的，反正我就在山顶 ，Mountain Top。 对，那微信呢写了一批小字儿 啊， 第一次来挪威上高级道了。 对，然后 后边一句跟 帖 别摔啊，别摔啊，注意安全啊，别是不是这种感觉？哇、 嗯。 哦他这个理念很对， 对呀、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景色，周围的这些配套的景色是无敌的， 对对 对。 对，你想峡湾的景观， 阿尔卑斯山， 那 阿尔卑斯山可能看 不 见， 那是在欧洲， 哦欧洲哦， 对你使使劲，反正估计也看不见， 不见 对。而且我们这个挪威冬天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 嗯， 能看北极光。 哦对 对，还有极光， 幸运和浪漫之光啊！ 忘了， 冬天大家到北挪威来，看北极光， 对、 嗯， 非常棒。因为北挪威呢，正位于这个北极光带的正下方， 哦， 所以说它是全世界看北极光最好的地方。 谁叫我？ 对，真的是又有极光的加持，然后呢，这个又白天可以看雪山，可以看峡湾，可以去滑雪，可以这个凹造型冥想，对不对？ 各种 吃北这个帝王蟹， 帝王蟹 ，因为我们北挪威帝王蟹是这样，这个现捕，现杀，现煮现吃， 都是非常新鲜， 你随便吃，吃到饱为止。哎，我对这正好，我问两位主持人， 您问您问啊， 因为。挪威人吃帝王蟹、只吃腿儿。 对， 一个帝王蟹有8只腿，包括他那俩大钳子。 哦、 你们觉得一个成年人，就一个成年男人吃帝王蟹能吃几只腿？ 几只腿？我的天哪！ 没有选择，我们就自己猜呗，是不是？ 对，自己猜。 Lady first。 我说就是。 整大一点。 啊， 这样。 那我觉得就 猜之前，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帝王蟹腿有多大。 行， 这个帝王蟹的这个腿啊，就从这个它的一个爪子到另一个爪子那个大的帝王蟹啊，就这个。这个间距能有直径有伸展开有2米长，然后那个 还长15厘米， 对，那个粗的呀，就跟那个小婴儿的胳膊一样粗。 那我觉得顶多5条吧， 好多 的， 我 就可以了， 5条已经是奥尼尔的量了，我觉得 是吧？ 三条， 我说 你们两位猜的非常接近，一般人吃4条 啊，4条， 那也挺大的， 对啊，4条， 这么老丑， 你想这么粗吧得有， 对，这么粗， 对啊， 全 是 肉啊， 全 是 肉， 就火腿肠那个加量吧，全是肉。 他那个肉的话是怎么吃？是有蘸料吗？还是怎么办呢？ 什么都没有。 他那个帝王蟹特别的鲜美，那个帝王蟹他捞上来以后，把那腿剁下来，就放在蒸锅里 一蒸， 蒸完了就给你吃，你不需要蘸任何料。 因为它是海蟹，它本身肉是偏咸，有点咸头，非常的非常的可口。 哎，那我再想一个问题，它会给你把这个壳扒了吗？那是不是帝王蟹它那壳也 很 硬、 啊？很难弄啊。 没有，因为那个帝王蟹腿特别粗，它会有弓，它会给你拉开，所以说非常容易就把那个肉挑出来了。 哎，好吧。 哎呦，不错。嗯、 我吃过帝王蟹，但是冰冻的那种，没有去北欧去吃过。 嗯 应该是非常新鲜，不一样，不一样， 就打了很多折扣， 真的不一样。我没觉得好吃 啊，是吧？ 真的， 我跟你说， 不新鲜吗？ 你那个东西，你冻完了之后，它的那个肉质纤维就改变了， 对， 再一蒸，它就有水分出来。 对对对，没错，没错。 嗯，你吃蟹棒吧。 有机会去北欧吃帝王蟹啊！ 是的， 刚刚我们说，丹麦是深度游嘛，我们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哈、啊。丹麦深度游的话，您给我们说说呗。丹麦是不是大家觉得就是因为开玩笑嘛，老去挪威不去丹麦，丹麦去的人少。大家都相信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不是的，丹麦依然美如画。 对，但是一般我们提到丹麦就是哥本哈根啊，然后有这个就是像什么那些小村庄啊、 故事啊什么的， 那、哦、 怎么个深度游法呢？咱们的丹麦那块啊。 其实大家现在呢，就来丹麦来哥本哈根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是我们的首都。 对、 但是呢，丹麦这个国家呢，虽然很小，但是其实跟我们伟大的祖国中国是一样的。你说你来中国旅游，你只来北京够吗？肯定是不够的，对不对？ 对， 这个丹麦一样，丹麦其实它有主要有三个大岛，这个哥本哈根呢是位于我们叫做西兰岛， 西兰岛， 西兰岛，它是丹麦最东边的这个岛，然后我们往中间走一走呢，有一个小岛叫飞鹰岛。 飞鹰， 这个飞鹰岛大家听起来可能比较陌生，但我一提一个人，大家一下就能想起来。 谁？ 安徒生。 哦， 他是安徒 生。 你妈，你怎么不提 老 海明威英的脸啊？ 安徒生， 安徒生的故乡。 哦， 飞鹰岛， 飞鹰岛， 飞鹰岛。然后再往西呢，也就是丹麦最西边那个岛呢，叫日德兰半岛。它有三个岛。那我就给大家说，你看，大家先来到哥本哈根。哥本哈根呢很漂亮，因为它是首都，就跟我们北京非常漂亮是一样的。但是呢，它是一个大城市。 哦， 其实我相信啊，大家来到这个北欧，一定是想找到这种 原始 的这种 北 欧的这种感觉。 对 对。 那其实叫离开大城市，你就给往中间走，往西部走。那我们离开了哥本哈根呢，我们来首先来到飞鹰岛。我们飞鹰岛呢，我们去了解了解安徒生先生的生平吧。 故居啥地？ 他有他的，您说的太对了，就有他的故居。在故居里呢，就可以了解了解这个安徒生先生为什么能想出这么多童话来呢？ 我想问你一下 啊，你说 一个能写出这么童话的安徒生先生，他的故居带着什么风格？你行吗？怎么？ 小木屋。对，我觉得一定是小木屋。对，而且 特别简陋。 是 吧？ 特别简单。 而且我觉得安徒生先生他可能童年过得稍微有一点点凄苦。你看他的童话都是有 书里面反映出那种 对对对 对纯真啊， 对啊， 美好的一些东西的追求啊。 你们两位对安徒生先生是非常了解的， 是不是？ 非常对， 是吧？ 没去过吧？ 啊，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的哈， 是这样，真是 很简陋的一个地方， 很简陋，很简陋。所以说大家就是说， 不行装修一下。 所以说，说明是一点，只要你努力，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对， 是的， 陋室铭了，这不是？ 对呀、 啊，山不在高， 有山则名； 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 这是陋室铭。 行，够了，够了。 骆驼，你还会这个呢？还黑上去， 行了。 确实是这样的哈，安徒生先生的故居要去看。 对， 其实。以安徒生先生发展的一些周边也是有的吧，比如说有什么类似的。 其实丹麦呢，我们叫它童话王国，它不只是因为它有安徒生先生。其实丹麦的王室是现在这个欧洲最古老的王室，因为它从来没有间断过，它是从维京时代一直到现在国王，它是这趟血脉一直没有断。 我的天哪！ 所以说 时代就开始了。 丹麦有非常多的城堡， 厉害啊！ 这可能大家原来可能知道的比较少， 城堡 也城堡也很多。而且这个，比如说在飞鹰岛上，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堡，叫伊埃斯科城堡，它也叫橡木城堡。为什么叫橡木城堡？ 红酒多吗？ 因为这个 红酒多， 红酒多。 因为这个城堡呢是建在水上的，它的这个桩基全部是橡木桩，它是用橡木做的这个桩基。据说当时为了建这个城堡呢，砍掉了一整座橡木林。 你看看。 然后这个心疼二少， 他太心疼 了。哎呀，这吃 多少红酒桶没有了，是不是？ 对呀， 少了多少红酒？ 生态哈，那对，主要是感觉哈， 对， 确实没办法，没办法。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城堡呢，它里面首先有很多这种收藏，而且这个我们好多城堡呢，还都是不只是 光来让这个游客看的。 嗯， 但这个城堡公爵现在就住在里面。 公爵 对，然后这个就是他这个每天呢有一段时间开放给游客看，然后还能路过公爵的卧室，当然不让进去啊。 哦， 但是晚上他就把它关了，然后在城堡里住。 真的，公爵白天是不在里头的。 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会外出，但他就住在里面。 哦、哇，那天 对 卧室什么样啊？ 我也没进去过。 哦，大家可以看得到是不是？ 对，可以看到。 非常棒，非常棒。 而且这个城堡呢，还非常的适合亲子。 哦， 就这个父母带的孩子， 哦哦， 因为公爵啊，这个老外大家都知道特别爱收藏， 对， 它里面有这个老爷车博物馆， 嗯， 有摩托车博物馆，有自行车博物馆， 还 有 公爵， 而且我们说啊，就大家可能想啊，就是说我一个个人收集老爷车，也不就几辆吗？ 不是车模吧，是真的， 真车， 真老爷车， 里面几十辆车， 哎，这个公爵怎么那么有钱呢？ 而且像比如说摩托车，哈雷摩托车，各种型号的哈雷摩托车， 哇哦， 非常棒， 好 棒，还有飞机。对吧？还有这个游乐园。 哎呦我的天！ 所以说这个丹麦人啊，就他们也都去这个城堡， 这公爵 就是带着孩子去，在里面一玩一天。 飞鹰岛 的伊埃斯科城堡。 伊埃斯科城堡 、嗯， 魔幻王国呀！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飞鹰岛大吗？它是有几个城市吗？还是怎么？ 它是有几个城市？很小啊，因为是这样啊，就丹麦，我们可以这么说，你从丹麦的最东边， 嗯， 开到最西边，开车呢也就四五个小时就。出去了， 这么 从南到最北也不超过六七个小时 啊、哦， 所以整个国家是非常小的。所以说我们说啊，丹麦非常适合亲子团， 嗯、 因为大家知道带的孩子，你最怕就是一直在赶路， 对 吧？你需要更多时间去、 嗯、 这个玩， 是。 那么你这个因为国家小啊，你很多地方很快就能到达， 嗯、 而且你大量时间就可以用来玩， 哎、 嗯，对不对？ 刚刚我都出现幻觉了， 嗯， 这是一个国家， 这是一个国家， 我都想城市北京六七小时。也挺大的了，我想 也挺大的， 国家。 我刚才就在换算说，六七个小时的车程，这不就是 到我家的距离吗？ 对，也就是东北两省， 一千连公里。 而且再说啊，丹麦全国人口也就500多万， 没 有， 是不是？大家想想，所以来北欧人少啊、 哦， 这是我们来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啊。 这个城堡得去，太棒了！ 对、嗯， 老爷车、哈雷摩托车、飞机、火箭， 人又少， 对， 玩的又好，景又美， 对， 吃的也应该不错， 嗯、 对，米其林呢那么多， 对、嗯。然后我们再往西一点啊，我们再讲讲这个日德兰， 嗯 嗯， 这个日德兰半岛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生蚝。生蚝就来自于日德兰半岛， 天哪！ 所以说大家要吃生蚝，就一定要来日德兰半岛， 正宗的哈。 对，日德兰半岛上呢，一有我们生蚝，这个就不跟大家说了。 嗯， 而且呢，日德兰半岛呢，在它的最西边有一个地方，我们叫瓦登海。 嗯， 瓦登海呢，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两句，瓦登海呢是候鸟迁徙重要的落脚地。一年呢有两个月，一个四月一个八月，候鸟是要迁徙的。那么他们大家知道候鸟迁徙是在海上飞， 对， 那么瓦登海是它落脚点。 哦， 所以说如果有喜欢鸟的朋友想观鸟，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地方， 环境好， 真的是成千上万的鸟啊，各种各样的鸟。 天哪， 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带着个斗笠， 刷笠翁， 所以你得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乐高。 对，乐高， 对吧？提到丹麦不能不提乐高啊，乐高是我们丹麦的。 是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日德兰的这个比隆，你现在有一个乐高乐园，有一个乐高屋，区别是什么？乐高乐园是一个游乐园，大家知道，就进去你可以玩什么过山车啊、海盗船，就这些。 都是以乐高为主。 对，它是好多东西是用乐高来做这个装饰的。 嗯。 那么这个乐高屋呢，它是也非常大，里面有三层楼。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玩具，就是这个体验区，就是大家进去以后呢，首先里面有一些用乐高拼成的这些大师的作品， 嗯， 比如说巨型的恐龙，巨型的城市， 哎， 都是用乐高拼成的。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好问我们的王宇先生，就真的乐高真的是一块一块， 一块一块拼 成 的， 大概3米到5米的恐龙，大概 对， 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工人做还是机器做呀？这个是， 这都是人工做的， 人工做的。 它那个真的是小块的那个乐高拼， 一小块一块，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些都是为什么叫大师型的作品？ 太吓人了！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北欧人这个注重创新，从乐高上去看出，你说这个小玩具你就拼出这么多东西了， 对啊， 对，而且关键我就怕什么，就是万一小朋友一不小心捅了一块， 它很坚固， 很坚固，很坚固、 哦、 啊， 那 个没有问题， 那个没问题， 对， 那个是没事。 然后它有很多的体验区，它就会有工作人员带着小朋友们一起玩，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什么东西，我就教你一起来拼，那个也是。 这个老外进去一玩也是玩一天。 因为我拼过那个小的，比如说拼昆虫的，像 我都没拼过 蟑螂，不蟑螂，螳螂， 对， 螳螂，它都有图示，哪块跟哪块哪个步骤，一步两步可以拼起来。 嗯， 可是拼一个3到5米那么大一恐龙，绝对是厉害的，那好几天的呢。 嗯， 啊，您这说少了，好几天刚拼不出来。 对，你说一点要拼错了。 您的工作室， 对， 乐高拼积积木师。 对，积木师，哎，积木师也不错。 太帅了吧？嗯， 挺帅的。 挺帅的哈。 Yes, 真是不错、啊。 一年干俩月。 嗯 嗯。10个月。 月薪4万。 其实在挪威收入还是比较平均很高的哈， 是是是， 所以他们物价也相对的高， 对， 但是因为他们福利比较好，对不对？ 对， 那丹麦的消费就相对好一些了吧， 稍微好一点点。 不大 啊，就比如说一瓶可乐25、那边20这样吗？ 也给，对，差不多吧。 哦，那也好高的，那好高。 其实也很高，但关键是你是人家只是说，就是对于他们本国人来说，并不觉得高，因为它是各方面成比例的， 对 对， 平衡的哈。 它只不过是对于我们游客来说，再加上这个汇率的换算啊什么的。 今天我们的王医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非常的感谢哈。 对， 还有 谢谢， 我们还有这个呢，忘说了。 哎呀妈呀！ 哎呦，最重要的事儿，我忽然想起来了，就是我们要收到的，刚刚收到的信息，让各位播报一下啊。 好， 第一条呢，就是来自于广播 过 大 年。 啊，这个欢乐好声音广播过大年，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21号各路名嘴名啊齐聚京城，黄志忠、胡建彪、李林、艾丽等奇葩说辩手携手激情奉献辩论。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先生， 哇， 温情讲述老百姓的过年民俗，四合院邻里情怀方清平啊，来单口相声了啊。 嗯， 主到单口艾宝良先生、杨多杰，还有楚音风楚音风趣盘点2017大事件。 对，另外呢，向主持人朝东、卫东打造双东组合，畅谈广播情怀。 是 谭派传人谭正言现场展现跨界京剧时尚大秀，还有众星同台贺新春，共同演绎魅力之声的饕餮盛宴哈。 对对对 对, 对，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对外一把手了哈。 对， 1月22号到1月28号将邀请市发改委、市规划、国土委、冬奥组委、市住建委、市交通委、市教委、市卫计委、市人力社保局、市民政局等23位委办局一把手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全面的解读。 对， 直播期间在北京城市广播官方微博首都之窗千龙网留言，就可以与政府部门一把手直接交流。 对，然后呢，播出时间呢就是1月22号到28号的晚上7点半到9点，重播是次日的7点半到9点。那今天晚上预报一下，是来自市商务委、市社会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还有市农业局的负责人将与您交流，欢迎到时候参与互动啊。 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宇先生哈， 谢谢王宇先生， 让我们了解了不一样的丹麦和挪威，还而且冬天也是可以去玩的。 对 对。 对，这个时间的关系， 是 我们下回再来。我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去丹麦。 欢迎大家前来我们丹麦和挪威。 是的，是的，谢谢。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明天再见，周末愉快， 周末愉快。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我们共同努力。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